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任志强炮总来一趟哈，绝不能只录一集，尤其是咱们吴晓波也来了啊， 对， 我还给你慢说呢，任总出书了，但是任总最近好事不断啊，我给你转达一下，凤姐听说过吗？ 听说过， 凤姐红人啊，凤姐最近人家公开表示最喜欢的男人就是任总，最喜欢跟任总玩。然后很多就广大网友要求你回应呢，凤姐说呢，就是说任总家房子多，就是说呢将来跟任总在一起呢不愁没房子住，你听说了吗？ 我没听说。 哎，这现在网友都要求你这个回应一下人家凤姐啊。 癞蛤蟆总想吃天鹅肉。 嘿，你把人当成什么了？人凤姐是孔雀自认为 是吧？ 谁是天鹅，谁是癞蛤蟆？ 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这两种东西就搁不到一块儿去。你不能把癞蛤蟆和天鹅关在一块儿吧？肯定有出问题了。 我觉得你跟凤姐有异曲同工之妙， 是吗？ 自我评价都比较有意思啊。但是啊，咱还是说任总家房子多是吧？ 我房子不多，我国有企业都分的房子。 你老说房产税，老拿我们说事儿。房产税你是得利益的人还是失利益的人呢？ 我可能是那个失利益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他最近老说征税啊是便宜了潘石屹，亏了他这种人。我一直不太明白 这个潘石屹在房产税上他也要多交的，因为他太多了。但是呢，他把那房产税的房子可能很多去在他公司名下，他就不交税了。这两个概念。我的房子呢，确实是我可能会，如果即使按人均70-60也要交税。为什么？这个好几人的户口、上学啊什么什么都不在这个名下，所以你不得交税吗？对吧？我父亲和我老丈人都是最近，原来都是在住，都是在一两年之内刚刚去世。那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又没还房子，那房子不就显得大了吗？如果按过去算，他们活着时候那人均就面积就小了，对吧？他起码要独立的书房和这个住房。他们去世以后我没有换房子，那么他们去世的这个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两年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房子就显得大了。 凤姐就看上他 了。那我人均不就少了吗？我房子不多，可是面积就变大了。 但是你 这个规定啊，按国际来说是不合理的。就像你说的，我给老人买一套房子， 对， 是不合理的。老人突然今年去世，你突然按人均面积算，你一下给我加了很多税，那你总要给我一个时段，我去换个房子吧。可是我短期之内可能还没有时间换房子，因为你第二道房贷的信贷问题、转换问题设了很多门槛，我来不及换房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最近买了一套比那个小的房子，但是还没有装修呢。 哦， 如果那个小房子弄完了以后，我才能把这大房子卖了去搬到那小房子去，那时候我的人均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。 你看，任总在公开向方姐汇报一下。 是你总要有个变化过程，但是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这个变化过程。香港有个规定。 香港什么规定？ 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，同时具有两套可以居住房，如果超过多长时间，要征你税。如果不超过多长时间，你把它卖掉了，比如说一年或者半年，他会调解，就不征你的税，连个人所得税、增值税和额外收益的所有税收都不征。 这个你看，你像我们这个外行，我就发现有时候中国老百姓啊，也是吧，就稀里糊涂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大体上我感觉没房子的人，一听房产税就说好， 好，对， 就他感觉呢，你们这些有房子的就得征你们的。但是实际上， 他们错误的以为这个征房产税以后会把房价降下来，他好买房子。 对， 你觉得他们想 错了？ 我觉得跟房价降下来没关系。其实房子的问题，真它是一个重新利益分配的问题。 对， 就让。其实房价商品房本身就不应该政府来控制的事情，那政府你可以有一些通过信贷的方式啊，什么是可以做，但你通过限购令 啊，现在对最近的限购令你怎么看 啊？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泡沫起来了，用强行的办法把它一个皮球现在在水面上，你用把它压下去，你现在它所有什么东西都在涨，今天上午这个柴油汽油又涨了，是吧？柴油汽油在涨，大米在涨，土地出让金在涨， 对， 你看今年杭州市去年的土地出让金是1200亿收入，土地出让金的价格还在涨，是吧？劳工工资在涨，什么东西都在涨，然后你要把房价压下去。 他说这个比喻就是什么？这个皮球啊，你是把它摁到水面底下去了， 你拿起手放了以后，它 但是这个皮球呢，气儿没撒。 这个比喻挺形象的， 对吧？所以你不能放手，一放手它就回来了， 对。这是会 AI 越紧 AI 越紧，那你到水面越低，它哪一天你手一放，它弹的就越高。 中国政府在拼命要求世界各国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。 嗯， 如果你这手不打起来的话，没人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地位，因为你在限购，对吧？比如说限价也是，价格法上明确有规定，商品房不属于国家限制或控制的这个范围之内的，是市场调节价。 啊， 价格法里头不管商品房，是吧？第二，我们建设部有一个文件叫做预售管理办法，就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88号令，令里头特别有一条，商品房价格是双方协议的价格，协商的价格，明确规定这个价格不是政府管的，是买卖双方交易的价格。中国价格法上有特殊，也写的是涉及民生等等。 我现在， 但是我们没有房子的人只占多少比例呢？只占10%。 我现在发现的， 那你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，1500万农民工进城， 对，都算起来你也就占10%的规矩。农民工进城不表示没房子，因为在统计学上来说，他说的石家庄有一套房子，你可能石家庄有一套房子，农民工不能叫做没房子的人，他叫城市里头没房子，不，但是他不能在统计学上叫做没房户。 但你在， 所以真正的没房户里头只有10%，就是独立，我满18岁了，我还住在父母那儿，这样的统计方法里头你可以单独分出来，但是你没分出来的，这叫无房户。 我发现你这一套啊，我这要是在香港讲。在香港人呢还能听得进去，因为香港人比较就是说，那因为香港这个寸土寸金，他确实啊，到你像我们公司，你干到退休，你这房子算堪堪公完，这个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子算属于你自己的。 对， 可是你这套在中国大陆讲，所有人都会骂你，因为你说这个反正是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是买不起房子。 哎，我就有 买不起房子啊，那你 我跟你讨论讨论这个问题。 香港人像你说的似的，大概要平均40岁左右才拥有自己的买房子。 这算供完嘛？这 我没供完，开始买。 嗯嗯嗯。 我们叫首次购房年龄，英国大概39岁，日本大概35岁，美国大概31岁，可是中国统计是27岁。哎，我就很奇怪，你老说房子贵，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购房年龄会比人家低呢？ 为什么 老说人家的工资收入高，我们的工资收入低？可是为什么我们先买房子呢？ 那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过去10年里面，澳大利亚一个学者刚刚上个月统计出来的，过去10年里面中国的房价涨了8倍。 嗯， 所以什么？所以在过去10年里面，所有的中国老百姓认为房价会持续上涨，所以现在的70后80后，你看他们很多首付的房子啊是父母给的。 嗯， 所以他26岁27岁到一个城市里面，晚买不如早买。我现在对我来出版中心的小青年，我说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第一要不要在杭州工作下去？杭州房价很贵嘛， 对， 对不对？那你先买一个二手的60平方米、50平方米，等到你30、40岁，你工资30多岁，你有钱了以后，你再买120平方米，至少你那个60平方米的那个涨价部分没有被吃掉。 对，对，现在都想着将来换嘛。 对啊，我 先买一个。 所以为什么中国这不可怜吗？那就他把爹娘农村 同意啊 捆进去了。所以 爹娘捆进去有一个问题， 爹娘涨价。 现在我们爹娘是在给自己买房子。如果你周文涛跟父母住在一块儿，两居室，你占了一间，他们两人占一间，他要给你钱买房子，你不走了吗？你走了，他就一个两个人就剩两间了。所以父母在赎回子女的居住权利。 对，打另外问题是， 那么就是我们的房子为什么会贵呢？就是因为是不是按购买人的单独收入计算的，而是按多个家庭收入计算的这个房价收入比，所以他就上去了。你要都没人管的话，这房子就卖不了这么贵了。有人愿意管他，那不就多了，收入就提高了吗？ 这就是诡辩， 是不是？我不是诡辩，你想想啊，父母过去是分房子， 你看你华远公司有多少北京人？我估计你的员工12%不到吧？ 啊、 嗯，所以你不存在的跟父母住不住的问题，他就是跑到北京来了。 对。 然后呢，他北京还要工作10年，甚至20年。 嗯， 他认为10年内房价还要涨，你说他现在该做什么决定？ 他买房吗？ 那就好，那就为什么就年纪？ 对， 就说 他买了， 那就民怨沸腾了。 我们现在原因是什么？在人口大量输出的时候，你就要进北京来。那么他原来那个家乡是不是就少了一套房子，少了一套需求啊？那个地方的人是不是买房子就便宜了？所以你看，凡是人口输入的城市，房价就暴涨。我们大概核心地区城市啊，大概也就14、15个，房价是暴涨的。剩下的城市里的房价没怎么涨啊，而且涨得很慢，或者 二线城市涨得要死啊。 不，没有那么严重。 过2000个县，2700个多个县，涨得要死。 比如说，我们举个现实的例子吧，去年长春大概是只有3800块钱，今年涨得很高， 涨了4.6%，对吧？但是去年以前你买的房子3800块钱，对于长春这样一个中型城市来说，它是重工业城市啊，它贵吗？ 它不贵呀。 问题再往前啊，长春 所以那个时候，它的购房年龄是低的。 行，咱们现在先。 所以二三线城市在这一轮涨价之前的房价是很低。 咱们现在先去一下， 你不能说今天突然涨了，因为他们有2009年这个。 咱们现在先去一下广告，欢迎大家在这个网上驳斥任志强啊！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现在就是个互相驳斥的社会。我最近又看一个，说是国家一个什么研究机构的人在一个论坛上就讲了。说为什么这个你讲27岁这个中国这个买房的年龄，说呢主要是这个小青年要结婚的时候，丈母娘找女婿谈话了，哎，这怎么我女儿不能没房子住，哎，但是有人马上就驳斥这个国家这专家说，你把这个什么政府的责任，包括推高土地价格的这种责任全都支给一丈母娘，对吧？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。 对， 你也说对， 是，但是这个现实就是这样，因为国家老想把那5张人民币都捡走，所以你 篮子里所有的鸡蛋都是他的。 对了，所以你剩下的人就得去承担。在这个我们市场中有一种理论，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炒高的。开发商为什么要故意把房价这个炒高，地价炒高呢？我买便宜的地，我不还卖那么贵的房子吗？那我的利润空间加大了，我为什么要故意把面粉炒得比面包还高呢？所以你从逻辑上来说，一定是政府在炒这个东西。开发商在接盘，这个房价里头组合起来，比如说10000块钱的房价，最后你算上账以后，7000块钱是政府拿走，2000块钱可能是造价，1000块钱是开发商，最后结果可能就这么个结果。所以我们为这个呢，在2009年的这个全国人大的会上的时候，我们专门提了一个报告，由黄孟复先生啊，2008年吧，黄孟复先生提到这个两会上去了。就是我们就认为土地和税费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过重，土地部门就跟我们吵架，吵了有半年的时间，举了各种例子，最后结果是承认我们的。最后这个赵松先生就说可以争论，可以休矣。我们的这个调查报告和他们的结论最后是差不多，确实就占那么多。而2009年实际上是在房价高涨的过程中占的比例更高了。我们当时算的土地这个部分大概要占到23%到27%之间，他们算的是23%左右，加上税费呢，可能要占到54%。 两个有钱人在给我们两个穷人在谈事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土地上涨，我就上一集讲了，就是三波利益集团得了利了，第一是政府，第二开发商，第三是 炒房人， 现在的炒房人或者房屋拥有者。那么任总呢，他作为开发商，他认为政府拿了很多，政府拿了多不多呢？我认为政府确实拿了很多，2005年。5000个亿，去年1.5万个亿土地出让金，今年可能超过20000个亿。它政府开支部分有多少呢？我给你算个数据啊，刚刚公布的今年上半年1到7月份的财政支出4万个亿，政府用于住房保障的支出900个亿，占0.5%，中央直接支出的部分多少呢？268个亿，本级支出占整个中央就整个财政支出的0.6%，就是说中央是。你赚20000亿的钱，你支出了900多个亿，最多现在一年加在一起1000多个亿吧， 那剩下的都干嘛去了呢？ 那你要去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开，所以我就认为你真的要解决问题，就是你要拿20000亿，你拿出一大部分出来，或者一部分出来，来让老百姓知道，比如说他用于住房保障啦，用于医疗改革啦，用于教育改革啦。等等，我认为要解决高储蓄率，要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嘛。 对。 第二个，任总讲的开发商，我也不太认同意。你讲的是对的，比如去年，深沪两市房地产公司，他们认为他们的利润率12%，12%算什么高暴利行业呢？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1999年以后，福布斯的排行榜、胡润排行榜，99年开始到今年11年了吧，每年全中国排在前100位的富豪，65个是开发商。 没错， 我统计过一个数据，美国过去100年里面，它有城市化改革，100年里面排在前100位的富豪里面，房地产开发商从来没有超过5%。 哎，你说这个数还大了。如果你现在按俄罗斯算， 现在可能 大概不超过2%。 俄罗斯呢也是城市化， 但是原因在哪儿呢？ 中国 反正 就 是 争论暴力， 对 不对？ 他还多没暴力？ 你说错了，原因在哪儿？原因在于他说这个说错了。美国和俄罗斯之所以房地产的暴利的这个在排行榜里头很低，是因为它传媒大亨占前位，资源性的大亨占前位，比如矿产、煤炭、 钻石，那俄罗斯对吧？再一个金融资源占大头，你像美国基本上是金融的占大头，证券的什么金融服务的银行的占前头，对吧？恰恰是因为中国这些能够产生富翁的服务业啊、矿产业啊、制造业不开放，关上门了， 对，他又是有， 所以他只能变成房地产商占了大头了， 但是 对吧？ 对，你就 为什么 又是一个有钱人， 地方 政府 拼命的想从地产资源里获得更多的利益？ 嗯，他这意思还是地方政府把钱拿走。 对了，他是因为规模问题。如果按你买房的人来说，所有买房的人赚的一定比开发商赚的多。开发商当年把房子卖了，比如他刚才说的，几年之内涨了8倍或者多少，后头那7倍，第一倍可能被开发商赚的，后头那7倍都是买房人赚的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房子盖了那么多年，对吧？第一次我就低价卖给你，比如说我们6000多块钱卖的房子，这个清华大学前头，这个华清家园，现在可能卖4万块钱。我6000块钱里头含成本，他这4万块钱里头只有，应该说没成本，因为他可能有维修成本和物业费啊，或者管理费，可是他还白住了呢。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在生产期间，所以后头这个人赚的一定比前头这个人赚的多。所以小房产主或者持有房产这些人，这就返回来，这才能证明他说那个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先买房子，就是炒房子获利要比开发商获利还多。 但是现在 我一定要去买房子，我不管是不是炒，因为我可能居住的过程中它也在涨，是吧？不是因为我买卖才涨，我不买卖它也在涨。 我觉着他6000块钱的时候，他房地产商也是暴利，他现在涨到38000一平米啊，他房地产商也是暴利，就是他永远在当时当刻他都是赚着暴利。 任总的意思，任总的意思 就是你按照 这个房子，比如说当年卖好是6000多，现在涨到4万多了，任总的认为是炒房户或者住的人得了利，那个得了利人家10年。中国改革发展景气该得的利，还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这个杯子旁边还有一堆房子，你现在卖到4万多了，那你那么那帮一堆人可能 是 华远开发，也不是深开发， 他们拿 了赚了 很多的时候也仍然比那个时候的基础成本要高得多， 还是他的获利还是暴利超过一般的制造业 暴利，那我们的电信呢？ 你 我们的银行呢？所以说你举那个65是福布斯的榜上的名单，是因为我们没把 这个道理是有的， 咱们隐性富豪 没有算进的， 对 吧？ 道理是存在。 如果那部分人算起来的话，小巫见大巫啊，这个小巫小的不得了了，小巫被变成暴利了，大巫没有变成暴利。 现在小巫上 电信 榜， 对了，为什么你说的是美国不到5%，俄罗斯不到2%，换几个国家以后，它都是狗屁不是。 俄罗斯 但是就是在中国是，因为中国大家把内部给弄掉， 现在还在牢里关着呢，说是要出来嘛，普京说不放他就得关着他， 关着他人家也是首富啊，你也不能说人家不是首富了， 跟黄光裕似的， 对了，你关着他 也 是照样的。 之后见最近你知道周孝正有一讲课的视频在网上挺火的哈，当然他是狂喷的，就什么都说，我在中间听到一点啊，我就没想到，他就说啊，他土地便宜的很，他算了一通账，他说一亩地啊661什么平方米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？就说按照什么收呢？就是政府跟农民拿这个地啊，说按照什么3年的这个亩产呢、啊、什么什么， 现在改成15年了。 但是照他说，这比如说在北京附近的哈，他说一平方米啊，给农民的这个钱呢、啊，80块钱。撑死了100块钱，撑死了200块钱，他说便宜的很呐、啊。那么最后剩下来的这么高的房价，这个一大块， 对啊。所以我就说最大的得益者其实是政府嘛，就政府应该从土地出让金部分定额的拿出一块出来，放到社保基金里面，放到教育基金里面，放到医疗基金里面，这样的话。 老说的对， 我 你说你能够透析， 我现在明白了。你看啊，政府内部啊也有难处，它有个中央和地方，他们之间。但是看在老百姓的眼里啊，你中央加上地方，反正这一大块你们都拿了。 因为你三个东西，然后老百姓看到什么？看到那房价在涨，所以老百姓把房价打下来，打下来他就认为你炒房团或者现在有房子的人，那你是你们炒房子把房子打下来。但它背后其实有个开发商，开发商后面有个政府，那我能谁拿的最多呢？政府拿最多。所以现在应该来讨论 开发商拿第二多， 可能就是小户和大户的关系。 小户拿的第二多，开发商拿的最少。现在啊，你说这个土地是对的，但是 这个他说这个农用地和变成工业用地之前啊，他还有个投入，或者说变成建设用地之前还有个投入， 三通一平， 嗯， 我还有七通一平，提供水啊、电啊、道路啊等等的，还有其他的工作，这个还有投入呢。 嗯， 如果农民把这个部分投入了，农民可能获益就更高，他就不会评估出来是按农业劳动收入的15%，现在是规定15年的收益来去给你补了，可能就按你工业或者建设用地的其他的收入来，因为我配的电、配的水、配的其他的，那你投入就不一样了。 嗯， 我小波刚才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啊，大概今年估计是2万亿，你去年实际上是合同额是将近18000亿，实收额是14600亿， 对对。 因为有一部分是先交半年的，后头半年以后再交，就一年之内交清，它跨年度了，所以14600多亿的这个， 对对对， 但实际上它的增值收益多少呢？大概6000多亿，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土地成本，我要修桥、修路、征地啊、拆迁啊，要做这些，它卖的价值里头有溢价部分，大概有6000多亿。这6000多亿里头呢，按照政府的规定呢，其中有10%是用于农田土地建设，就是因为我征了农民地，我要开新的地，我要加强其他土地的收成，然后按这是法律规定的。另外有10%呢，也是法律规定，就写在文件里，需要。